攻读《列王纪下》第六章。众先知的弟子对厄里叟说，看，我们从你住的地方太窄小了，请你让我们到约旦河去，每人取一根梁木，在那里建造我们的住所。他答说，你们去吧。其中一个人说，请你也同你的仆人一起去。厄里叟答说，我去。先知便同他们一起去了。他们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其中一个砍木梁时，斧头掉在水里了，就大声叫喊说，哎呦，我主，这把斧子是借来的吧？天主的人问他说，斧头掉在哪里？那人将那地方指给先知看，先知即砍下一块木头丢在那里，使斧头浮了上来。先知对他说，你拿上来吧。他就伸手拿了上来。阿兰王同以色列交战时，与自己的臣仆商议说，要在某某地方埋伏，但天主的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小心提防，不要经过某某地方，因为阿兰人已在那里设下埋伏。以色列王就派人去侦查天主的人警告他的地方，他就小心防备不止一两次。阿兰王为了此事心中颇为烦恼，遂将臣仆招来对他们说，难道你们不能告诉我，我们中谁支持以色列王吗？一个臣仆答说，我主大王，没有谁支持，只有以色列的先知厄里叟将君王在密室里所谈的事都告诉了以色列王。阿兰王说，你们去看看他在哪里，我好派人去捉拿。有人告诉君王说，他在督察。阿兰王就打发马队、战车和强大的部队前去，夜间到了那里，将城围住。天主的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门时，看见军队车马将城包围了，就对先知说，哎，我主，我们怎么办？先知答说，不必害怕，因为协同我们的比他们的还多。厄里叟就祈祷说，上主，求你开开他的眼，叫他看见。上主就开了他仆人的眼，他看见遍山都是火马车围绕着厄里叟。敌人下到先知那里的时候，厄里叟恳求上主说，求你打击这个民族，使他们眼目失明。上主果然照厄里叟的话打击了他们，使他们眼目失明。厄里叟对他们说，不是这条路，也不是这座城，你们跟我来，我要领你们到你们寻找的人那里去。于是先知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他们已进了撒玛利亚，厄里叟就祈祷说，上主，开启这些人的眼睛，叫他们看见。上主果然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一看，见自己竟在撒玛利亚城内。以色列王看见他们，就对厄里叟说，我父，要杀死他们吗？厄里叟答说，不要杀他们，你自己用弓箭掳来的人，你岂可杀死？你要为这些人预备饭和水，叫他们吃喝，然后让他们回到自己的主上那里去。君王就给他们预备了盛宴，叫他们吃了喝了，打发他们回到自己的主上那里去。从此，阿兰队伍再没有侵犯以色列地方。这事以后，阿兰王本哈达德集合了他所有的军队，上来围困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被围困后，陷于严重的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80 shekel银子，1/4卡布豆荚值5 shekel银子。当以色列王从城墙上经过时，有一个妇人呼求他说：“我主大吧，救救我吧！”君王答说：“如果上主不救你，我怎能救你？靠河场，靠酒池。”君王问那妇人说：“你有什么事？”妇人答说：“这个女人曾对我说，把你的儿子交出来，我们今天吃，留下我的儿子，我们明天吃。”于是我们就把我的儿子煮着吃了。第二天我对那女人说：“把你的儿子交出来给我们吃。”她却把自己的儿子藏了起来。君王听了这妇人的话，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当他正在城墙上经过，民众都看见了他贴身穿着苦衣，说：“如果沙法特的儿子阿里叟的头今天还留在他身上，愿天主严厉且加倍严厉地惩罚我。”那时阿里叟正坐在屋里，长老们同他坐在一起，君王派一个人在他以前去，但是这人还未来到，阿里叟就对长老们说：“你们看，这个凶手之子竟派人来要斩我的头。你们注意，使者来到时，你们要把门关上，把他关在门外，在他后面不就是他主上的脚步声吗？”先知还同他们说话的时候，君王就下到他那里说：“这灾难是由上主来的，我对上主还有什么指望？”